一些放下包袱，等把能量充足再上路。谢谢你像一滴泉水在沙漠吻我的嘴，天快黑多远的风吹无所谓，一直到有你陪，像一棵大树在沿途让我依偎，走过的路绝不后悔。不对，加油加油相随，像一双翅膀带我飞，飞去看那彩虹有多美。谢谢你像一滴泉水在沙漠吻我的嘴，天快黑多远的风吹无所谓，一直到有你陪，像一棵大树

的是这样的一段话，当作是分享一点正能量吧，是这样写的：碰到一点压力，就把自己变成不堪重负的样子；碰到一点不确定性，就把前途描摹成暗淡无光；碰到一点不开心，就把它搞得似乎是这辈子最黑暗的时候。大概都是因为不想努力而放弃找的最拙劣的借口。没有什么值得畏惧，你唯一需要担心的是你配不上自己的野心，也辜负了曾经经历的苦难。我们都会有梦想，都会有野心，所谓的野心也是一种欲望吧。你有多想得到你想要的样子，就要付出多少努力。我们不能总是停留在想和说，我们都知道应该去做。 OK， 放轻松，在这里继续听歌。 春去秋来，花谢花开，你深埋那片星海。所谓纠缠，只是伤害，哪有人去灌溉一切成黑白。只是我还放不开对你太依赖，只是我还不

迟一点，或许我们会快乐一些。 从前今天， 哦，直到永远。哦，怎么还原，怎么飞回那单纯的世界，折好的飞机里面写着从前。啊， 怎么找回那一天，今天，哦，直到永

坐上飞机要去巴黎，巴拉巴巴。如果明天不是生日吧，今天的你不知道，今天的我今天快乐就好。虽然明天不是生日吧，明天的你我知道，明天的我希望明天快来到。 是侯湘婷的一起去巴黎，最适合的朋友即使很久不见，坐下来就能一起吃火锅，问好也不需要，撸起袖子边涮吃的边说，我跟你讲啊，仿佛不过是昨天。最好的友情是各自忙碌又互相牵挂，不用刻意想起，因为从未忘记。你跟你的朋友是这样吗？好了，继续来听歌，王力宏的一首花田错。今天陪你听歌的时间就到这里了，稍后一零三三还有更多好听的节目，再见啦。 你好深了，这照明怎么亮着，那不是彻夜灯后你为我点的烛火，我是一次邂逅红了一场梦，不是 醉，绝不褪色，像被大雨洗过，杯中景色最美，我忘了我是谁，星星就像月亮午睡，手里握着蝴蝶杯，单飞也有不醉不归。多少天忘掉， 我见你犯了错， 容貌变成了煎熬， 我见你犯了错， 犯错像一脸情话，岁月无聊， 我见你犯了错， 记忆原谅我多情的打扰。因为你的美，爱匆匆一瞥不过两对眼，看那雪纷飞，再也找不回，被白雪覆盖那些清脆，当时好想为拥有你，唯一条件我有罪，过色的月结了霜的泪，我会记得这段岁月，在那花， 在那花， 在那花粉， 我山水全部褪色， 多情的 我心愿 不犯错， 是这为我点的火，在那花丛里我犯了错， 我心里犯了错， 错恨多少天忘掉， 我心里犯了错， 煎熬， 我心里犯了错， 犯错像一脸情话，岁月无聊， 心里犯了错， 原谅我多情的打扰。 风将 去了，最心爱过，我又能怎样？举杯对这份情说珍重， 两心留在梦中同信仰。 如此相处，你和我慢慢地走，此情此景万